这份爱情将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欢迎收听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 苏青一头微卷的头发拢在肩头，一直侧着脸与徐志怡轻声地交谈着，见或瞪一眼聒噪不停的小女儿，或者制止：“西西，你上火，不要吃辣螃蟹。”苏青的脸庞柔和清秀，透出一股安静平和的女人味儿，很是温柔细腻。她身上唯一与徐志怡相似的是那个微微外翘的下巴，但她的下巴线条已经圆润起来，显得柔和端丽。而徐志怡下巴略尖，是孤傲清绝的，带出桀骜不驯的野性。宋希活泼过头，连瞪大眼睛吃惊的模样也是甜滋滋的，与徐志怡一点也不像，一看就是蜜罐里泡大的姑娘。如果不是徐志怡与苏青两人形似而神不似的翘下巴，真看不出徐志怡与他们是一家人。那种家人相处时的亲昵、温存、松弛、惬意和随性，在他的身上一点也找不到。而他的母亲与继父一颗心明显全系在了小女儿的身上，对着徐志怡那种亲热里是掺了许许多多的客气和小心翼翼的。沈思想到徐志怡五岁父母离异，回国后寄住在方恒的家中，接着母亲再婚，他12岁便开始住校，从此断了与家人亲近的机会。沈思暗想，他还真不如自己啊，至少自己的外祖父母和母亲对他都是呵护备至，连姨妈不犯病的时候也愿意哄着他。若要比童年不幸，似乎徐志怡更胜一筹。难怪他浑身散发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疏离感，实在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和人亲近。除了徐志怡那个不着调的好友与方恒，这世界上真正关心他的人恐怕没几个了。念及此，沈四忍不住舀了一勺松仁玉米烩鲈鱼搁在徐志怡的碗里，又用手戳了戳他的胳膊。徐志怡头也没回，自自然然地将勺子送到嘴里。苏青不动声色地看在眼里，眉眼越加的柔和。菜刚上齐没一会儿，徐志怡的手机猛然震动了起来，他拿起来扫了一眼便站起来欠声地说：“呀，我们得回实验室了，培养基里细胞长满了。”苏青三人似乎早就习以为常，都纷纷让他快走。倒是沈四尴尬地坐在位置上，有点去留两难。徐志一走到门口才回过头：“沈四，你还不走？顺便送我回学校吧。”沈四这才找到台阶，顺杆子下来，施施然起了身，冲余下那温馨亲密的一家人说道：“那我先送徐教授回学校，以后有机会再请伯父伯母吃饭。”苏青和宋饶心知他是客套，却也站起身来同他寒暄，只有宋希不高兴地嘟着嘴：“姐，你就不会叫个 Uber 吗？人家好不容易见到偶像。”徐志怡板起脸冲着他说：“我也好不容易等细胞长满了。”沈四倒是替他解围，对着宋希说：“小妹妹，你这次先让让你姐，等我开演唱会留好位置给你。”宋希的脸上这才阴转晴，眼睛弯成了月牙，赶上去与沈四击掌：“ 好，一言为定。” 包间门一关上，苏青温婉的面孔就收了起来，啪的一巴掌拍在了宋希的屁股上，一把将他扯回座位：“ 你给我坐好，今晚就你最烦人，乌鸦都比你安静，净给你姐丢脸了。” 话音未落，已经又扭头对着身边的宋饶说道：“ 嗨，你看这沈四是不是对我们小姨有意思啊？” 宋饶倒茶的手一抖，茶壶中笔直倾泻而出的淡黄色的茶水淋在了杯子外。门外还未走远的沈四只觉耳边滚过一道炸雷，忍不住俯身凑到徐志怡的耳边：“ 你妈眼神不太好吧？”“ 哎，改天给她配副老花镜。” 徐志怡叹了口气，拽了沈四的风衣一角向前拖。一上车，徐志怡便用力向椅背上一躺：“ 得了，还是去动物那儿吃烤串吧。”“ 你不是说要回去做实验吗？” 徐志怡瞥了沈思一眼， 沈四只觉得一个巨大的笨子从那个黑桶中飘来，砸到自己的头上。 哦，你说谎。 沈四伸了指头对着徐志仪，一脸的惊讶。 跟一个成天活在谎言中的人混在一块儿，能不学着点吗？ 沈四立刻反唇相讥， 贵圈学术造假也是颇有造诣啊。 两人吵吵嚷嚷，一路笑闹到邓武的店里。原本五光十色、人声鼎沸的美食街安静极了，霓虹招牌暗淡无光，家家饭馆都关门闭户，窗口门外堆积了灰尘废弃物，偶尔有一两家开着门，里面也是空空的，一个客人也没有，只有卷着塑料袋打着旋儿经过的夜风。这空荡荡的一条街像极了舞台上浓妆艳抹、宝光潋滟的旦角，下了台卸掉浓墨重彩，素着一张颓败老旧的清水脸，揉着眼屎打着哈欠出现在你的眼前，连最忠实的老票友们也冷不丁要吓一跳。徐志仪猛地一撩邓武店子里的部门帘，白惨惨的灯光劈了下来，凳子全四脚朝天地放在地上，显然并没有营业，只有中校街洞肖般微凉的歌声回响在店里，却越发的显得冷清。邓武蔫儿头蔫儿脑的坐在收银台前，见到两人眼睛爆发出比白炽灯还要耀目的光芒，忙迎了上去，激动的眼里都快闪出泪花了。他和沈四和徐志仪说道，有一星期没有开张了，而他要明天回老家，等着病毒消下去再营业，今天就不招待他们了。没奈何，沈四安慰了邓武几句，掏钱买了两箱日本清酒，邓武感激地一路把他们抱到了后备箱。挥别邓武，两个人大眼瞪小眼地坐在车上，良久不知道该去哪儿。 几个月没出来放风，没想到世界全变了样。 徐志仪情绪受挫，想要开点玩笑，话一出口语气却忍不住有些低落。 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结束这场灾难。 沈四用力拍了一下徐志仪的肩膀，却不想一掌按下去，手掌下全是肩胛骨嶙峋的起伏，突的担心起这样一个单薄的一副身板能不能担起这样的重担。那句鼓励的话就哽在了喉咙里，变成了 别想了，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徐志仪黑漆漆的双眸立刻被这句话点亮了，在黑夜里闪闪的发光。入了夜，路上连车都没有几辆，沈思开车穿城而过，像行过了一座空城，很快便到达目的地森林公园。 翻墙？ 徐志一下了车，打量着公园侧门的铁栅栏。 你敢不敢啊？ 沈四从车里拎了两瓶清酒，脱下外套裹缠了，系在后腰处。徐志一回头瞟了他一眼，眼风威胁，无波深潭里泛起了点点的碎光。还不等沈四从这个眼风里回过神来，他已经三步并作两步冲向了大门，拽住铁栅栏，蹭蹭蹭的动作异常熟练地翻上了铁门。然后他跨坐在铁门上，女王一般的居高临下的看着沈四，良久没有动一下。 怎么？你先过去，不用等我。 沈四小跑到门口，冲着徐志仪挥手，被他利落的翻墙身手所震撼了。徐志仪没有吭声，只是伸出手指向上勾，示意沈四赶紧上去。于是身手更利落的沈四攀住铁门，凌空于铁栏之上飞蹬两脚便一跃而上，右手向上一探，抓住铁门的顶端，在身体飞跃起与门顶平行之时，手腕一转改抓为撑，弯曲的手臂霎时紧紧地绷直，将身体抛高越过铁门，一转身已经从上跳下轻松落地，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完美无缺。 徐志仪，下来吧。 沈四抬头看着继续俯视他的徐女王，而女王却迟迟没有动，扭捏了片刻，声如文丝地说道， 鞋怎么了？ 原来徐志仪穿了双低跟短靴，鞋跟只有3公分，却因为蹬在铁门巴洛克风格的繁复雕花缝隙处时用力过猛，一只鞋跟被卡死在其中，分毫也动弹不得。沈四大笑出声， 你笑什么？还不准人业务生疏，你以为谁都能飞檐走壁演大侠？ 徐志仪嘟囔着，到底因为要靠着沈四救他下来，不好把话说得太难听。 学艺不精啊， 哪个教授教的？沈四悠哉悠哉地立在门前审问，代代传承，师兄师姐们教的。徐志一轻描淡写地回答，读大学时在实验室里的夜猫子很多，守夜人往往刚睡一下就又被叫了起来，久了大家都不忍心，纷纷苦练翻墙绝技。徐志一膝盖上现在仍有个疤，是当时从墙头跌落摔出来的。下次你跟我学吧。沈思一边说，一边伸手握住徐志一的脚踝，另一只手用力猛地一拽鞋跟，铁门咔啦一声闷响。徐志一趁着鞋跟脱落的那一瞬间，右手用力一撑门头，同时抬腿跨过铁门，探腿摸索着门上雕花的缝隙处，却一脚踩在一个硬朗略带弹性的突出物上。徐志一动作一致，低头一瞧，他的脚千真万确地落在了沈四的肩膀上。沈四正仰着头，琥珀色的眼睛里光芒凝于一点，璀璨的像暗夜流星。这里，再踩到我胳膊上，快！嘘，有人来了。徐志仪视线一扬，果然远远有手电的圆光自远处晃晃悠悠逼近。他立刻果断地将沈四的肩膀与臂弯当作人肉梯子，虚踩了两步，纵身跳下。落下的瞬间，因为靠得太近，沈四条件反射地伸手揽住了徐志仪的腰，而徐志仪整个人因为重力条件反射攀住了沈四的脖子。于是沈四的手紧紧扣着徐志毅的腰，而徐志毅的手正勾住沈四的脖子，身体与身体间贴得滴水不透。尴尬中，徐志毅一抬头正好遇见沈四低头催促，他的额头上便撞到了沈四的嘴唇。撞上去的徐志毅慌乱的轻呼，像是被人用力吻了额角，而被撞的沈四牙齿磕了嘴唇，忍不住疼痛地叫出了声。这叫声惊动了远处的巡夜人，手电筒的光晕一下子四处扫射，越来越近，直逼向前。沈四一把抓起了徐志仪的手，用力一扯，跑！沿着曲曲折折的小路，两人头也不敢回地牵手狂奔，犹如亡命之徒。夜晚的公园一切都看不真切，高的树矮的花都只是朦朦胧胧重重叠叠的影，摇曳着发出植物枝叶淋漓的气息，凶猛地撞进他们剧烈呼吸的胸膛里，直撞得两颗心在暗夜里砰砰地狂跳着。两个人都是长跑的好手，年迈体弱的巡夜人自然落了下乘，追光渐渐被甩得越来越远了。不知何时，身后泾渭分明的光芒已经彻底被黑暗吞噬殆尽，他们已经跑至了公园的中心。远离城市的霓虹，茫茫的黑色拢了上来，一切都静悄悄的，只有头上一轮带着毛边的月运出了极薄的些许清辉，照在张着大口喘气的两个人的身上。沈四一边跑一边侧脸看向身边的徐之仪，月色下徐之仪苍白的面颊因为剧烈运动而染上了红晕，那双比夜色还要浓的眼睛却在黑夜里亮得惊人，带着恣意的笑意。原本过于单薄而显得冷清无情的唇，因为半张着反而不经意地带着些诱惑，连那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倔强下巴也被那若隐若现的月光勾得温柔软和，显得极为脆弱。鬼使神差的沈四突然驻地，将手用力往后一收，疾步向前的徐志仪被沈四骤然停止下产生的阻力向回一拉，身体顺着力量传来的方向调转，迎头就撞向了沈四。几乎就在徐志仪撞进沈四怀里的刹那，沈四抬手捧住了徐志仪的脸，英俊的面孔猛地逼近，越来越大，瞬间便大到徐志仪的视线已经容不下了。温柔的唇带着凛冽的男人的气息附上了徐志仪的嘴唇，他的脑中嘣地炸出了一道炫光，那柔软湿润的触感已经从唇间蔓延到身体的每一个神经末梢，他几乎是颤抖着将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吻震散的灵魂重新凝聚起来，然后狠狠地咬下去。嘶的一声，沈四痛得一把推开了徐之仪，抬手就捂住嘴唇惨叫，沈四你欠抽啊。徐之仪条件反射地扬起手，作势要伸上沈四的面颊。嗨 relax just a kiss。 沈四慌忙抬手握住了徐之仪下落的手腕，庆祝我们脱离险境 just a kiss。 徐志仪还没有从刚才的心慌意乱中清醒过来，只重复着沈思的话，好像自己从尴尬窘迫的境地中打捞出来。 Chester Case， 我保证。沈思琪的话都说不清了，怎么突然之间就被这个瘦骨嶙峋的女人迷了心窍呢？ 少你一命。 徐志一撇回了脸，自找了台阶下，却不敢再看沈四，径直地向前走去，脚下狠狠地踢着路边的碎石杂草。沈四亦步亦趋地跟在身后，霜白的月色下，徐志一的耳根都红透了，小小的耳垂嘤嘤地如玛瑙一般。沈四不怀好意地跟在后面，故意地嚷得很大声， 我印在 T 恤上的一个吻都有女人争破头。 你想要被打破头倒可以试试。徐志一回身冲着沈四虚晃了一记手刀， 你别忘了我可是跆拳道黑带。 沈四一缩脖子，露出了一个恐慌胆小懦弱至极的表情。徐志一满意地赏了他一个大白脸，停下来踢了沈四一脚， 前面带路，别鬼鬼祟祟跟在后面。 我只在你面前这么窝囊。沈四苦着脸走到前面，替徐志一挡开从树上垂下的花枝。 我也只在你面前彪悍。 许之怡心中一动， 早发现你是我的克星了。 沈思懒洋洋的声音从前面传了过来，隔了一点距离反而像刻进了许之怡脑子一样的清晰。一路分花拂柳，渐渐有潺潺的水流声从黑暗的深处传来。 有河？ 还有船。上次来拍片时，沈四就发现这处景致优美、静谧异常的河湾。果然，待水声近了，一条曲曲折折的小河在夜色中泛着悠悠的冷光，不断地蜿蜒向前，不知伸向何处。河水与两岸嘤嘤的草坪齐平，沿河是一株连着一株的高大树木，枝繁叶茂，有些修长的花枝，嫩叶已经探至河中间，像是亭亭的盖。河边一株巨大的榕树下，隐隐有几艘驳船的影，黑乎乎的看不真切。沈四三两步跨了过去，跳上其中一艘小舟，解了线绳，持桨搅动出一片哗哗的水声，三两下便滑到了徐志怡的眼前。沈四起身探手伸向徐志怡，上来。徐志怡忙握住沈四的手，借着他的力一跃上了木船，船身被他踩得左右摇晃，他急忙俯身稳住身形，顺势坐在了船头的横木上。沈四见他坐稳，立刻将船桨插入水中，用力向前继续拨动，只三五下船已经荡至了河中心。然后沈四手一翻转，船桨后滑，小舟便徐徐沿着弯曲的河道平平向前游曳。徐志一见沈四一个人就足以将小舟操控得稳当，便也安心享受起来。他伸直双腿，手向后撑着，上身便抬起来，望着两岸垂垂的花树，树枝与树枝勾连的缝隙处是朦胧柔和的月，月光将树影摇得婆娑，深绿的枝叶间见或有累累正在开得繁盛的花。他略变了变，红的是西府海棠，粉的是日本晚樱，白的是广玉兰，林林总总都是正当季的花树。月下赏花尤其悦目，因为深蓝色的天幕衬着盈盈白白的花特别的醒目，仿佛纯净宣纸上勾出了传统的工笔画。黑暗改变了一切，白日清晰明朗的一切都变得朦胧而具有诗意，让这一条曲折的水路显得格外的静谧神秘。徐志与沈四便都没有说话，一个随意地挥着桨，一个恣意地沐着月光，眼睛都流连于夜色中的景致。船渐行至水域开阔之处，水波盈盈聚成了一个半月形的泛着荧光的小湖，沈四便将小船泊在了湖湾深处。附近正好有一架开得妖冶的蔷薇，夜里看不清，但那馥蜜的香味铺天盖地，一波一波地随风涌动，搅动着腥甜的水汽，把小船淋淋漓漓地包围起来，如同无形的帷幔。沈四解开系在腰间的风衣，取出了两瓶清酒，开了一瓶递给徐之怡。徐之怡浅浅啄了一口，清冽甘甜，入到喉咙深处才释放出暖暖的一丝辛辣。徐之怡半眯着眼冲沈四扬了扬酒瓶，沈四也举起瓶子，两个人像喝啤酒一样凌空虚碰了一下杯，对着瓶嘴慢条斯理地喝了起来。 这地方选得不错， 徐之怡难得夸赞沈四。 当然，这里又清静又干净，远离病毒，享受春天， 更不怕有人渗出我。没有狗仔偷窥，最妙的是不用花钱。沈四得意地抿了一口酒，享受地半眯起眼睛。 关键是没人，对吧？谁跟你谈恋爱谁倒霉啊，一辈子偷偷摸摸的像做贼，刚才被人追的时候我简直惶惶如丧家之犬。 你连病毒都不怕，还怕区区一个守夜人？沈四半站起来，一步跨到船中部，与徐志怡对坐，这样被夜色隔开的视线便清晰了起来，彼此都能将对方看得清清楚楚。沈四一靠拢，身上的气息就扑到了徐志怡的鼻端。徐志怡从来不用香水，辨不出沈四身上的味道，只觉得那味道闻起来像阳光下一件被风吹得鼓鼓的白衬衫，稍近些又变成了清晨宿舍窗外香樟树的一杆嫩枝，还染着晨霜。徐志怡不由自主地深深地吸了口气，这男人连味道都这么好闻，想要杜绝对他的遐想，除非瞎了眼又闭了气，那就是死人了。徐志怡借着夜色明目张胆地自嘲。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十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 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意的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王轩，一位曾经的武术冠军，奔走大江南北，遍访武林高手，他要集众家所长研发终极武术。然而唯一认同这个理想的人却出手杀死了他。冥冥之中，使命传递给了王轩的儿子王鹏翔。一步步了解，一点点揭秘，王鹏翔终于发现了终极武术的秘密。但是黑帮分子始终如影随形，王鹏翔必须学会终极武术，短短的几十个小时内他能做到吗？敬请收听科幻佳作《人形武器黑帮》，作者郑钧。 第一集。 谁呀？来了来了。 马师傅家吗？ 是，警察同志，有什么事儿吗？进来说吧。 2000年的某天，中国传统武术门派披挂拳第七代传人马建行的家里，来了两名镇上的警察。马师傅把他们让进客厅，两位警察坐下后，把一张通缉令摆到了马师傅的面前。通缉令上面印着一个20多岁男青年的头像，此人眼卧深陷，目光十分尖锐，面相中呢透着几丝凶悍，令人不愿直视。马师傅盯着通缉令，旁边一个30多岁的男子也侧过身来看那张通缉令。男子是马家的客人，名叫王轩，来自中国武术协会科研处。这个部门啊，肩负着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记录和研究中国传统武术门派的资料。他此行是要给马师傅技术动作录像，没想到刚完工就让他遇到了这件糗事儿。 警察同志，他才抢了100块钱，就是抓到了，应该不会判几年吧？ 马师傅，抢劫罪的量刑不是根据金额多少判的，而是要考虑情节轻重。你这个徒弟入室抢劫，重伤户主，抓到了起码要判个10年8年。 所以，马师傅，如果能找到任海涛，一定嘱咐他去自首，越拖下去，麻烦越大。 好，好，麻烦你们了。如果找了人，我一定劝他自首。 那我们就告辞了。 二位同志慢走。 马建行关上了门，坐回到沙发上，一下子老去了几岁。任海涛是他最看好的徒弟，没有之一。马建行曾经公开承认，这个徒弟比自己都有天分，只要他坚持练下去，就能把披挂拳派的武功带上一座新高峰。可是现在呢，任海涛自己都快跌进人生的谷底了。马建行痛苦地摇着头， 确实怪我呀，怪我，都怪我。 这事不怪你，马师傅。您把他培养成全国散打冠军，已经尽到了师傅的责任。他现在是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能说，现在的年轻人面对的诱惑太多。马师傅，我也要赶路了，您老多保重。 啊，兄弟，我们披挂泉里有很多好东西，就是缺乏宣传。不像南方那些武术门派，经常能让香港人拍个电影啥的，海内外都红得很啊。 放心，马师傅，是金子，早晚会发光。我回去啊，一定想办法广而告之。 小兄弟啊，这次拍的怎么样啊？素材积累够了没？ 拍的很多了，回去啊要整理几天。您留步吧，如果有需要，我就回来补拍。到时候还得打扰你。 现在的年轻人，这样有事业心的已经很少了。哎，哪里的话，你有需要就尽管来。如果任海涛不出事儿，让他来表演比我更好。他人年轻，动作的力度要强得多，我再怎么练精气神啊都不如以前了。 您太客气了。 对了，小王啊，你还是一个人过日子吗？ 是啊。 怎么不再找个呀？ 先忙事业吧，再说我已经有过儿子，算给社会尽过义务了，告辞了，马师傅。 这次出行，王轩又走访了三个门派，带回不少影像资料。现在他坐上前往济南的长途车，那是他的下一站。走访目标是一个叫烧子棍的地方门派。不过这次出行啊，不算公差，而是利用假期完成自己的计划。因而王轩无法报销路费，只好挤进最简单的交通工具，和民工小贩们混在一起。走出位于济南郊区的长途汽车站，王轩背着摄影器材迈步在熙来攘往的人群里。没多远，一个戴着帽子墨镜低着头的年轻男子迎面走来，两人擦肩而过。那个年轻人忽然想起了什么，停了下来，转过身去看王轩的背影。王轩本来啊已经走了过去了，一股直觉也让他停住了脚步，转回身打量对方。这张脸很熟悉，尤其是那双锐利的眼睛，放出的光芒仿佛能割伤别人的脸。 王先生，王轩老师， 你是 终极武术？您在临川县体育局主持过讲座，介绍您的终极武术，我听过的。您讲得太好了，我相信您的终极武术一定会研究成功。哦，是不是现在已经搞成了？ 你是任海涛？ 任海涛整个人僵在那里，似乎这才意识到自己是个逃犯。 你是马剑行师傅的徒弟？ 任海涛终于清醒了，转身狂奔了起来。王轩背着摄影器材在后边紧追不舍，两人先后跑过街道、商店、花园，翻过一道道栏杆，越过一道道矮墙，众人纷纷的侧目，有人以为啊这是在拍电影，还四外寻找摄影机藏在哪里。一个联防队员看出了名堂，抢上去想拦住任海涛，两个人身影一碰，联防队员横着飞了出去，摔在一个百货摊里，人们目瞪口呆，谁也不敢再挺身上前了。不过王轩能看出名堂，任海涛并非在使用蛮力，他是在联防队员失去重心的瞬间用肩膀将他扛飞的。 哎，力道掌握这么好，可惜他不走正道。 虽然身背许多器材，但王轩耐力更强，追了几百米始终没有被甩开， 最后两人跑进一片正在拆迁的废墟里，此时这里没有工人，只有大片的砖头瓦块、废旧家具。王轩将任海涛堵在角落里，向他摆着手。 任海涛，我是马师傅的朋友，知道你出了事，现在你快跟我去自首。 王老师，王先生，王轩大师，我认识您，听过您的讲座，我还有您写的书，您给我签过名的。 我没有印象了。 是真的，我没骗您。王先生，您就放过我吧，您当年也是体工大队出来的，应该能理解我的处境。堂堂全国冠军，受了伤就得退役，只发我20000块遣散费，这能够我过几年的？ 这些都不是你抢劫的理由，拖一天罪过就大一分，除了自首你没有别的路可走，听我的吧，这才是为你好。 不！ 任海涛大喊了一声，抓起一块水泥和砖头的混合物猛扑上来。王轩放下摄影器材，飞脚踢掉对方手里的砖块，和他在废墟里搏斗起来。任海涛虽然在全国散打比赛中拿过冠军，不过那毕竟是在拳台上，有比赛规划保护。要论街头巷尾的格斗经验，王轩明显的占据上风。没过三个回合，王轩就将任海涛拉肩过背，狠狠地摔到了地上。任海涛翻滚着想爬起来，被王轩用力踩住了胸口。 王老师，王先生，放过我吧，我不想进监狱啊。 我这就是在帮你，趁警察还没有发现，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快跟我自首。警察要是来了。 任海涛突然抱着王轩的小腿狠狠地咬下去，钻心的疼痛让王轩松开腿。任海涛挣扎着翻起来，眼睛里露出了绝望的目光，再一次朝着王轩冲上来。转眼十几年过去了，一副标语悬挂在临海市第二中学大门的正上方，上面写着，热烈祝贺我校王鹏翔同学成为2012年度全省高考理科状元。标语下边，师生和家长们进进出出，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因为是假期，又要开家长会，门卫那里啊管得很松，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背着包来到了大门口，抬头看到那幅标语便停了下来。女青年想拿出相机给他拍照，被男青年止住。 哎，一会儿采访完了出来的时候再拍，省得让人怀疑。 两个青年是当地晚报教育版面的记者，这次来的任务就是采访全省高考理科状元王鹏翔。来之前他们曾经打电话与中二校方联系，但校方以避免过度炒作为由拒绝了这次采访。两个人就想趁这个日子混进来。 他们也真低调，人家有的学校还给状元送相呢。 那是什么学校？50年也出不了一个省状元，这可是临海二中啊。 嘘。两名记者随着人流走进校园里，东看看西看看，教师学生和家长进进出出，没人关注他们。两个人来到校园的深处，一连问了几个学生，都不是王鹏翔的同班，谁也不清楚他目前在哪里。 哎，你就没在网上搜索他的照片？ 哎呀，学校说这是学生的隐私，他们不能随便弄上网，微博空间这些地方我都搜过了，这孩子的网上什么都没有。 现在这些孩子啊，放在保险箱里算了。哎，你猜他会长什么样啊？ 那还用问，能考成全省的理科状元，还不得一天读23小时的书啊。我猜他也就是个标准的宅男，要么胖得像头猪，要么瘦得像只猴，眼睛肯定比瓶子底还厚。你问他10句 他回不了一句。 正在这时呢，一个身形矫健的男生从旁边闪了出来。他大约有1米7，很灵活。男生穿着轮滑鞋，借着花坛边缘轻松地翻了个跟头，落到记者们面前。 你们是晚报记者啊？ 嗯。 你们是不是要采访高考状元王鹏翔？ 是啊，看这意思，你认识他？ 当然了，那小子啊，就是个标准的宅男，瘦得像只猴，眼睛比瓶子底还厚，最怕见生人，全班里也就我能劝他接受采访。 那你快点带我们去找他吧。 嗯，这个嘛，带你们见是可以，应该有点好处费吧。 啊，多少？ 这个数。 10块。 你打发要饭的，去见全省高考理科状元，就给10块钱，100啊。 哼，现在的孩子怎么都这么势利啊。 哈哈，这位同学，100块钱我们回去报不了账，50块行吗？只要见到他，我马上给你。 嗯，好吧，不过我们学校除了有高考状元，还有轮滑、街舞、酷跑，我们极限运动队参加过市里比赛，拿过铜牌，我就是代表队的，这些你们不顺便采访采访？ 这次报社给我们的任务是采访理科状元，让他给学弟学妹们讲讲学习方法。你说这些当然也是很好的新闻素材，只是领导那边没给安排版面呢。 好吧，那你们就给钱吧。 给什么钱呢？你还没带我们去找王鹏翔呢。刚才约好了，找到本人我再付钱。 所以你们现在就拿钱吧，我就是。 一个钟后，拿着轻松赚到的50块钱，王鹏翔带着好几个哥们儿来到学校的冷饮店里，用它换来几大杯冷饮。学生们围着一张空桌坐下。在学校里啊，老师喜欢分数高的学生，同学却更青睐体育好的伙伴。王鹏翔则是两面受宠，很容易就成为班里的老大。 你这钱啊挣得真容易。 哼，我听说有以貌取人的，还没听说过以分取人，所以要给他们个教训。 要我说你还是亏了，这钱只能算中介费，你还没收采访费呢。 采访费？ 当然了，名人接受采访都要收钱的。 天啊，那我简直亏大了。不行，明天我要再去接受一次采访。 王鹏翔，王鹏翔，快去大门口，你妈在那儿等你。 我妈？走走走。 大鹏，你妈脸色可不好看，别是有什么事吧？ 不会吧，我能有什么事儿？这不是来开家长会的吗？ 临海二中大门口内侧，一个中年妇女背着包站在那里，脸上涂着一层淡淡的哀伤。她正是王鹏翔的生母雷艳芳。 妈，什么事儿？ 你爸去世了。 什么？没听清楚。 你爸去世了。 不会吧，早上我出来的时候他还好好的。 我说的不是龙叔叔，是王轩。你生身父亲去世了。 一辆出租车在中国武术协会大门口停了下来，雷岩芳和王鹏翔匆匆地下车朝大门走去。年轻的保安将他们拦下盘问，雷岩芳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多年没有走进这栋楼了。和王轩离婚的时候，眼前这个保安可能还在读小学。母子俩找到科研处，办公室门开着，一个工作人员正在墙壁上摆放王轩的遗像，这让本来宽敞明亮的办公室涂上了一层阴影。一个50岁左右的中年人坐在里面， 身材魁梧，稍微有些发福，他叫汤继国，是科研处的处长，正是他打电话把噩耗通知了雷岩芳。 呀，弟妹，你能来就太好了。哦，这孩子是？ 孩子，来，叫汤伯伯。 汤伯伯好。 哎，好孩子。 这里，就是父亲工作的地方。 孩子，我认识你爸的时候啊，他比你现在还小，你简直就是王轩二号。 王鹏翔觉得有些尴尬，说自己很像他。王鹏翔并不觉得很开心。雷岩芳坐下来打听王轩的死因，汤继国看到他们的情绪还比较平稳，就细致地讲了车祸的过程。原来王轩去陕西收集当地洪泉门派的资料，车翻在山沟里，医生找到时人已经死亡了，现在遗体正放在殡仪馆整容。 王轩因公殉职，单位要给他开隆重的追悼会，还要发抚恤金。哦，不过得要这孩子来领，他有身份证了吗？ 无所谓，我和王轩都离婚十多年了，这是他的亲骨肉，我只是带孩子来看看他，尽尽义务。 母子两人没离开北京，一直待到参加王轩的追悼会，会场上遍布遗像、花圈、挽联，棺材封闭着，唯独看不见王轩的遗体。由于汽车从几百米高处坠落谷底，遗体支离破碎，勉强缝合起来也无法瞻仰。葬礼结束了，人们陆续走到殡仪馆门口相互告别。王鹏翔由妈妈指引着，向父亲的亲朋好友们表示感谢，有的亲戚拉着王鹏翔的手关切地和他说什么。王鹏翔听到的最多一句还是他和他爸爸真像。大街对面停着一辆皮卡，驾驶室里两个人正在观察着殡仪馆门口的情形。坐在司机位置上的人拿着望远镜瞄准王鹏翔，副驾驶的位置上坐着一个粗壮的汉子。 老大，你确定这个毛孩子身上会有线索？ 人知道自己有可能死，会把最重要的东西交给最亲近的人。 拿望远镜的人正是任海涛，他曾经被判9年徒刑，因在狱中表现良好减刑1年，如今已经在自由世界里生活了几年。8年大狱让他上了一堂漫长的人生课。此时的任海涛不再是当年那个入室打劫的愣头青了。 那也不会是他呀，王轩和他老婆离婚时这孩子才3岁多，听说这些年双方也没怎么来往。 我的直觉没错过。 粗壮的汉子再也不说什么了，两人继续监视着对面的情形。王鹏翔完全不知道有一道尖锐的目光一直盯在自己的后背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玄幻小说《人形武器》，黑帮。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听苦情歌一遍多浪漫，再浪漫都被拆散，说要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